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四集。开学首日升旗仪式也是本学年度最为重要的一场升旗仪式。升旗过后，高二学神上台做国旗下讲话，此人名叫尹礼，是高二垄断级学霸，只要参加学校考试，第二名就不会旁落。他皮肤黝黑，好像一座铁塔，令人凭空想起熊这种生物。尹礼讲话的题目叫打死拖延症，讲述对付拖延症的方法。报道那天就八卦班主任的精瘦男生，又八卦本校学霸，神经兮兮。 哎呀，垄断级学霸多好啊，高三那俩才惨呢。 怎么惨啊？ 真的惨。本来呢，其中一个也是垄断级学霸，谁知另一个忽然转学到咱校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后来那叫一个精彩，俩人互相看不顺眼，天天死磕。 别跟我卖关子。 哎呀，沈哥别急呀。有一天他们俩班数学老师发起神经，留了一道世界奥数竞赛的题，那谁会啊？原学神呢做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解出一半，然后他同桌也是年级前五，和新学生是邻居，在电梯里遇到，为了让总逼邻居家的孩子的妈刮目相看，就把从原学生那儿学会的一半讲给新学生听。新学生恍然大悟，又做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解出剩下一半，为了报恩啊，又讲给那女生听。第二天吧，老师没讲那道题，可是原学生从同桌卷子偷偷瞄到后面一半，也会了。后来这俩学生又让我笑话，从此啊，看那女生眼神都不对了，好像只有对方才配得上自己的智商，还可以完美互补，共同解决问题。那道奥数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还约她吃饭看电影，把对方当情敌的收拾。后来有一天忽然发现事情真相。 还有呢？ 还能有什么然后啊？ 无聊。 哎呀，你还指望能有什么呀？ 八卦到这儿，打死拖延症的讲话终于完毕。优秀教师代表、儿中校长分别讲话，内容无非是要大家在新学期努力学习，不负青春，不负韶华。大家排队走回教室。第一天没有早自习，班主任分送。铁头鱼忠善将男生排成一队，女生排成一队，按照各自分坐。男生和男生坐在一起，女生和女生坐在一起，前后桌是异性。不过因为高一六班男多女少，到了下九家这儿，女生正好排到队尾，只余下了单崩一个。于中善便让他与下九家一坐，他们俩荣幸地成为全班唯二拥有异性同桌的人。教室一共八排座位，下九家在七排坐下，他的同桌主动攀谈。 我叫叶萌萌，你叫什么？ 叶萌萌皮肤很白，像日光灯，头发很黑，嘴唇很红，眼睛又大，十分漂亮，只是双颊有点零星的小雀斑。 夏九家。 夏九家性格傲，不太与人形成亲密的关系，但长得白净，而且声音里面总有一股甜味，不了解他的人一般看不出来傲的一面。正在聊着，最后一排他的后桌 便吊儿郎当地提着书包过来了。 冤家路窄，古人诚不我欺。 沈西个高，坐最后一排也是十分正常，只是没想到正好在他后边。沈西踢了几脚凳子，弄出了一个满意的角度，一屁股坐在了上面，仿佛没有长手。过了两秒，沈西伸出长腿，咣咣地轻踢两下前桌下酒家的椅子底下，凑得近了。水晶皮冻，惊不惊喜？ 随便。 说罢，将椅子向前一抽，离沈西远点。两遍长铃打过，高中学习生活正式拉开帷幕。才第一天，夏九家便发现高一六班所有老师都不正常。第一节课语文，铁头鱼中善教。铁头鱼中善在不正常上又显得更不正常，他的走位十分飘忽，万分风骚，忽进忽退，忽远忽近，左右不定，宛如高人。而最骚的是，只要他有问题，就会顺手一拍旁边那张桌子， 你来回答。 于是全班同学都紧张地盯着铁头脚下走位，希望对方千万不要嗖地过来，被吓得够呛。第一节课，铁头于中善也没讲什么课文，而是唠叨各种道理。 千锤万凿出深山， 铁头于中善念着，正好走到了夏九家的桌子跟前，挥手啪的这么一拍， 你来回答下一句是什么事。 说完倒退着又走了回去。夏九家发现自己记忆失掉了，石灰银这诗他是背过的，而且背得下来。明代大牛于谦一首托物言志的诗，讲人应该不怕磨难。然而这时一句话在舌尖绕来绕去，就是绕不出口。沈西一看水晶皮冻不会，立即小声提醒， 万水千山只等闲， 听着好像是差不多，有点印象。夏九家回答， 啊，是万水千山只等闲。 错。走。是烈火焚烧若等闲。顺便啊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上一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，出自长征。 全班同学都开始笑，沈西又是踢踢夏九家的椅子下边， 抱歉，我记错了。 他还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都有千万等闲，很容易就弄混的嘛。夏九家不吱声，心里恨死沈西了，对他来说天大地大当第一最大，牛叉应当是种习惯，被仰慕也应当是种习惯。本来只有沈西笑话也就算了，现在同桌叶萌萌笑话他，前桌笑话他，后桌笑话他，右边笑话他，全班笑话他，他恨不得像打死拖延症一样打死沈西。其实如果沈西真记混了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，关键夏九家觉得基于沈西一贯的表现，这可能是故意捉弄。下课以后，沈西又捅咕夏九家， 宝宝又啦，别生气，真记混喽。 夏九家想了想没搭理。沈西沉默片刻，忽然起身出门，直到再次打铃才踩着点进来，将两包零食一瓶饮料扔在夏九家的桌上。哎， 刚才上网查了。 查什么？ 怎么道歉让人消气儿？网上说了，一共三条，买买买，嘿嘿， 买买买，这是哄女生的吧？ 对，网上只教男生哄女生，还有女生哄男生，没讲男生怎么哄男生。 那你干嘛把我当成女的？你干嘛不把自己当成女的？ 把我自己当成女的也行。说完，他伸出修长的手指，把衬衣的扣子解开两颗，似有若无地露出漂亮的锁骨，两边锁骨十分明显，简直能放几个硬币。 你干什么？ 网上说了，男生哄女生，买买买，女生哄男生，拖拖拖，保管有用。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 你要的哟。 行了，上课了，老师来了。 这一节是数学，老师是个中年女性，性格十分泼辣，带着一个大三角板，喜欢用大三角板的脚怼不听话的学生。面对交头接耳这种算不上严重的错误，他会用90度角去扎。面对上课睡觉这种有一点严重的错误，他会用60度角去扎。而面对故意逃课这种非常之严重的错误，他会用30度角奋力的戳。九月份学生全都穿得少，被戳过的个个吱哇乱叫。不过据说几何老师还有个大圆规，那个才是他的终极兵器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呢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